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点话新闻。大家好，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还是要说的吧，这个消息可能大家在我们的微博，在我的微博或者微信或者看到某些的新闻可能已经了解到，今天是正式开始倒计时了，三 D 化新闻的播出啊、我们台呢会在9月28号的时候，全台停播。 嗯， 那我们当然也不能幸免，根据我们自己的节目安排，还剩下三个直播，就是礼拜三应该就是最后一次直播了，礼拜四、礼拜五呢，我们是会播出，早前春雨在北京采访张立凡老师的。那个、 专访 上前两集。所以今天算算倒数第三个直播。 对。 然后哎，且听且珍惜吧。为什么停播，这新闻说的基本上是对的，就是说我们自己经营的是出现了很大的困难。 嗯。 其实这四年下来一直经营非常的困难。那可能有些听众也挺喜欢咱们节目的。 对。 但是没办法呀，叫好不叫座呀。 对。 那个没赚到钱，所以。 没有人给我们投广告。 对呀、啊、没广告，所以我们也很难继续维持下去。所以最后我们也是也挺突然的哈，接到这个通知。但是我们也希望最后这几期节目尽力做好它吧，延续 3D 一贯。我们是挺勤奋和踏实的这么一个风格。好，今天话，离别伤感的话先不说，还是要说回我们本身的这个新闻话题。那我可以在这儿先预告一下，就是我们在礼拜三的时候会做一期 3D 的总的大回顾，然后到时候我们还在的 3D 的主创人员，除了我和春雨两个主持人，还有其他的几位，我们的大编辑啊，佩芬主编、凡凡编辑，还有圆圆主编，都会进来一起，我们大伙儿最后一次聚在一起聊了。那场外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打进电话来，也最后一次机会了。其实我们之前很早之前，三立化新闻还有一部分叫有话直说，那个时候就是欢迎大家打进电话来发表你们对新闻事件的看法。那最后一天我们打算重新开启电话热线，那这个两个号码记好了啊，内地的听众请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请拨打18723346。再说一遍，内地的电话是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346，你打进来我们就会有导播在旁边接听，把你接进线上跟我们几个人聊天。然后这个我记得收电话费是收本地的那个电话费，就不是什么国际长途漫游之类的。所以你如果真的是很多话想告诉我们，你想跟我们声音交流，不仅仅是在微信留言、微博留言的话，那就打进电话来吧，最后一次机会了。好，我们今天说什么呢？春雨介绍一下。 对，今天因为我们上周的是有报道过这个平邑火灾的案件，当然我们看到昨天的时候，平邑当地终于给出了官方最后的调查结果。那他这调查结果呢，有很多认证，他认定的这种逻辑呢，让大家产生了很大的质疑。就比如说，他最后的结论肯定还是这个死者他是自己烧火把自己给烧死了，但是他里面有提到说，我们把这个围墙拆了，我们往里面投掷石块，都是为了救死者，只是我们尽了力，最后没能把死者救出来，所以死者自己应该为他死亡负责。可是我们同时就会在质疑啊，这个强拆，这个死者的死亡，他为什么点火？哪怕是他自己真的放了这把火把自己烧死了，也是因为强拆在先。可是我们也看到，直到很晚，平邑的这个市委书记他才承认说这是强拆，之前他们一概都不承认。而且官方的报告里有很多 东西是没有提到的，就比如说有人往里边扔这个汽油瓶，他们只提到了石块，但是没有提到汽油瓶。还有现场有这个灭火器，为什么这些强拆的人他们事先就已经带着灭火器去了？当然他有认定说，哎，现场有四个灭火器，有三个已经喷没了，有一个还剩一点点干粉，而且他也认定死者有求生的迹象，就是在这个死者遗体的下巴上有一块毛巾的这种残迹，然后应该是他求生所用。所以最后这个结果就是他认定死者其实是想求生的，但是最后还是这个被火烧死了，这全都是死者自己的责任。 这个就是官方的一个定性了，他的结论就是说平邑914事件火灾系死者张继民自身行为所致。他呢是由平邑县地方镇这个东部小区强拆引发，最后呢排除他人人为纵火，火灾呢是他自身行为所导致。那当然刚才初音讲到的这些种种的质疑的地方，似乎还有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去解释的特别的完满，比如说你到最后了，你看见已经是大事不妙，可是选择的现场人员选择的是什么？退避撤离。 对， 他们并没有说，哎呀，这个人可能在里面相当的危险，我们要怎么样去救他，即使我们手上的这个灭火器，你即使放下，不管是谁带进去的也好，灭火器都快喷完了，你难道一点动作都不需要做的吗？你就一走了之吗？完全置人家生命于不顾吗？那虽然我们看到这个之前有一个新闻，就说几个工作人员向这个平邑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局长还有这个还有几个六个工作人员，他们呢是被逮捕了嘛，他们是被这个拘捕。那拘捕是原因是因为他们对张继民的妻子潘静慧实施了非法拘禁，限制人家人身自由两个多小时。现在可以说官方的这个通告一出来，意味着哈可能事件就要告一段落。当然我们现在就非常关心，这是官方的说法，那同一时间这些受害者的家属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接受这一套吗？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完全接受的话，他们不能接受的点又在什么地方？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来听到我们在上个礼拜五采访过的这位死者的家属，他是死者的侄子张勇。来听听看哈，他现在什么反应。 我们想不出什么证据去驳倒他们，就是我们的就驳倒他的那种逻辑，我们也想不出怎么去驳倒他那种逻辑。所以我们家属现在都非常的绝望，感觉非常绝望。所有的证据都是他们去做的，比方说他们推墙还是为了去救火，扔石块砸玻璃也是为了去救火，这种逻辑感觉就非常荒谬。 调查报告出来之后，政府这边有没有工作人员在跟你们接触？ 没有，一直都没有。 没有。 就是说他那个就是给我们的公告是吧，带我们到县里去，就是开了个会，当面读给我们，就是政府的人员读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回家了。 我看到现在官方的报道，他就说死者家属情绪稳定，感觉上他们好像是做了安抚工作给你们，其实没有是吧？就是给你们念了一下这个调查。 没有，就是说我们家属就是说媒体已经闹得非常的轰轰烈烈的，我们家属也不想去再做什么过激的行为，不想做过激的行为。这可能也就算解读为我们的情绪稳定吧，媒体已经这么炒得这么热了，我们家属不想做，比方说那种打横幅啊、抗议啊，这种我们家属没有去做，因为媒体已经替我们去抗议了。 那你们现在有没有想过接下来要怎么办？ 接下来我们想找一个律师帮我们去说话，我们面对的是政府，强弱对比上太悬殊太大了，如果我们久拖不决的话，我们是耗不起的，我们是农民，我们是耗不起的，和政府啊，我们是耗不起的。 那现在面对这样一个结果， 面对政府给出来的结果，你们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无力，我们非常的无奈，怎么是这样一个结果？砸玻璃都是为了通风救火，推墙也是为了去救火。如果他们不围上来，如果当初他们发现，即使是我叔叔点燃了，就是说一个盆铝盆里面嘛，有火，那也是一种示威的行为。扔汽油瓶那时候也是一种示威的行为。他们如果就这样退去的话，最终火不会燃起来，我叔叔也不会去死。再有就是说，我叔叔完全可以否定他是自焚，因为他那个报告里也说了，有求生的迹象，有求生的迹象，这一点我们家属是肯定的，他是想活下去，不是为了要死，他想活。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前，你们对政府是什么样的态度？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在面对政府的时候，你们的心态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我们能怎么说呢？说严重点，我们就是反对政府了。我也不好发表这种过激的言论，尤其是你们这种是要报道出去的，我说太严重的话，当然我的内心，你已经知道我内心是怎么想的，你可以理解到，你可以想象到我内心怎么想的。你让我说我不说。我叔叔他死掉了，他死掉了，他是去求生的。即使我叔叔他点燃汽油，这也是种自卫行为。他一个人面对几十人要保卫自己的一点点的财产，但他做不到，但他做不到。他不能够保护他的一点点财产。为了保护自己的一点点财产，就这样死掉了，好像被火活活的烧死了。他的死是被迫的。 哎，我想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代替他们承受他们现在正在承受的痛苦和打击。那问题就是说，现在官方已经出来了这么一份通报，看到很多媒体都转载了官方的这些通稿，官方媒体的通稿，那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就得全部接受，没有办法再走别的途径继续进行他们权利的申诉？那不管哈，这个事情之后他们对待政府的态度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也好，这都是后话。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如果他们认为这过程当中，或者说警方搜集证据调查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不公正，有任何的公信力存在问题的话，他们是不是还有可能从法律的途径上去进行下一步的追问，甚至去推翻警方的结论？我想这个还是恐怕得从正当的正规的法律途径入手。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位律师。 对，他是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的王才良律师，我们来听王律师是怎么说的。 他现在是由他县里面主导下的，平舆县主导下的侦查波动，我们当然有质疑的权利，也是有质疑的依据，因为他这个建设项目是他们县里在弄的，土地财政嘛，他这个县公安局什么都在他的领导下，你说能不能公正调查？尤其是调查拖了这么多天的调查结果，我认为啊，并不能完全让人信服，公信力不够。因为呢，有前车之鉴，前年平度的时候也是纵火案子，平度纵火案呢，当地的平度市委和平度的媒体，山东的媒体都讲是失火，后来呢引起上面重视， 让青岛市公安局一介入就破案了，纵火。所以现在这一次呢，仍然是他这个平移县搞的，我是持怀疑。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柴玉谦强拆活动，从他家属提供的视频来讲是十分清楚的。而这之前呢，平移县一直回避强拆活动的问题，事先有预谋。一方面呢，是非法拘禁呢这个张金明的夫人，女的把他拘禁起来，打一顿丢在路边，是吧？这边呢组织强拆，之前有一个完整的预谋的活动。但是在这之前的平移县委的四次披露信息都回避这个问题，是吧？一直到他的市委书记出来才讲是强拆，这个眼巴巴的客观的说是当地都能否认，那我怎么会相信他的侦查活动不会在这之前已经做好了伪证，做好了口径统一呢？就没办法相信。所以除非他有更独立的更高级的侦查，我们才可能相信，否则没法相信。第三个呢，他没有自己讲自焚，他讲是他自己行为引起的，那也可能是他自己点着火，也可能是呢这个其他的原因着的火。但呢有一个细节大家都注意到了，这院子里也人烧了，院子里人烧是谁放的火呢？是外面扔了这个汽油瓶进院子，是吧？这个是有视频当中能看到的。但是呢这个问题上他的侦查报告否定了，没说这个是回避了这个问题。那就外面强拆的人当中，除了用推土机推到墙之前，推墙之前往里面扔人烧瓶，这个人烧瓶也可能引起火灾的。是吧？这个但是他们回避这个问题啊，你就很难说。这个第四个问题呢，为什么我对这个他这个我感觉到有问题呢？就是呢有一个细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人家里呢被从外面把门锁上了，也就是说老婆你也逃不出来。既然明知道你把外面把人家锁上了，他敲插上了，他逃不出来，你往里面扔室外扔汽油瓶，那是干什么呢？那不就是置人于死地吗？至于这个人是自己自焚烧死的还是被他扔进来的，都可能是一个结果。他自己不点火，外面扔进的汽油瓶也可能烧死他，他反正逃不出来。是吧？这个问题他们的调查竟然也回避了，啊，那个扔汽油瓶的行为毫无疑问的就是一个纵火杀人的行为。即使这个张继明说自己点火自己烧死自己了，但是那些人的行为仍然逃脱不了是故意杀人，只是他们一直以外的原因，这个张继明自己点火把自己烧死了，而不是他们烧死的。但是他们事先从预谋到实施这种外面扔东西扔汽油瓶的行为，也还是个纵火杀人的问题。这个抹杀不掉。 现在这个政府这方面说他们扔的是石块不是汽油瓶， 但是呢有群众有摄像头看见他们拉着瓶子往里面扔了，现场勘查也是院子里面有着火点。那着火点谁的呢？张金明锁在礼物里面出不来。 假设这个报告成立的话，是不是就是说因为强拆导致他自己把自己给烧死了，政府对他死亡负责？ 对，讲的话来说最差的结果也是这个结果。心里吧，对那些参与这个策划参与推动这个强拆事件的人仍然难逃刑事责任。 对家属来说他们现在应该怎么办？他们想要再继续维权他们应该怎么办？ 他应该完全能从这块拆迁的合法性到最后强拆的合法性提出行政诉讼。就是那些官员的行为虽然他们构成了犯罪，但他们是个职务行为，他们跟死者强拆这个家里呢没有个人上的恩怨，所以呢还能够提起行政诉讼追究政府的违法责任和其他责任。 但是假设 一方面他可以向要求公安要求上级的公安，比如说对他侦查监理部他可以向上级公安要求复查，对吧，提出异议，同时呢还可以提出行政诉讼。 那 我认为呢三管齐下是比较合适的。再加上媒体的关设备的关心，对吧，相信问题能就有可能得到解决，应该可以。 应该 检察院和上级公安机关本来面临这个社会重大影响的案件，对当事人提出的疑问，他们应该介入。 嗯， 当年平度的纵火案，如果不是青岛市公安局介入，肯定又是一个失火案，又变成讲那个死者呢喝醉了酒，他妈的引起火灾，烧死自己了，是吧？ 嗯， 对吧？那就查不明情况，犯罪分子就逍遥法外了。啊，至少你现在上级不查，你让不了，让大家解决不了疑问，疑问呢，是吧？ 嗯， 哎， 嗯， 好吧。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之前土地法要修法的时候，您也出来，嗯，有评论过，说中国现在这种土地法 现在土地法修改又停下来了。 嗯，就是为什么？就是中国这种强拆的案件频发，跟这种土地法制不完全有关系吗？ 不，这是一个人为的问题。 嗯， 法律之所以不完全，是因为立法的人没想着要让它完善。 嗯， 就是呢，现在的各级政府土地财政的问题，它依赖于土地财政的问题解决不了。 嗯， 政府呢，把自己定位于土地商人，他要通过这个土地的一级开发和转让和这个来谋取，都创造财政收入，所以他把自己变成商人的时候，与民争利呢就不可避免。 嗯， 所以呢，物权法实施之后，我们希望这个能够法律进一步把这个物权制度建立起来，遇上这个土地财政你就走不动了。 嗯， 啊，尽管2011年出台了国务院的598号令，对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有了一个基本还算讲得过去的规范，但呢，在实行当中实施不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跟各级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利益相关。 嗯， 大家都瞄着，不论是公检法还是政府地方党委，都瞄着这块土地呢，来创造价值，创造利润，所以法律就不被人们所采用了。当地政府也应该知道啊，他们现在的这个做法是违法的。 好，根据王才亮律师的建议哈，如果有张家人在听的话哈， 嗯， 可能这些建议应该给你们能够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首先就是可以选择行政诉讼的这个方式，因为他不管怎么样，不管现在他官方的定性是个人自己的这个行为导致也好，但他确实就是因为强拆引起，所以他怎么样都是这些强拆人员他们的职务行为，至少是他们这个行为失当，他们在行政诉讼上可能是有机会的。 对， 那再一个呢，就是如果你们对整个的调查过程是存疑，有疑义的话，那可以要求上级公安进行复查。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两条路都不容易走。 对， 因为这种现在社会关注度非常之高的，尤其是你的另外一面，站在你对面的是政府的情况之下，不知道有多少律师敢接这样的案子。这确实是我们之前做天气爆炸的时候，很多的这个爆炸的灾民业主他们考虑的问题。可能老百姓有的时候他们担心的东西真的都是相通的。那再一个也在想上级复查，那我怎么样能够相信上级跟下级你们不会串通好，你们就可能真正的做到独立的调查嘛。所以这些你想来想去，它都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其实背后那些情绪大家都是相通的，背后那种所谓的环境的问题， 嗯， 体制的问题，结构的问题，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在想，这背后其实除了土地制度本身有问题，更多的是不是权力结构出现了问题。 嗯， 就像这次他说的是村级的干部、镇级的干部，他们素质低，不懂法。 嗯， 那这些干部是谁选拔的？这肯定是上级任命的。 哎，之前他们不是找了那个李律师吗？ 对， 对吧？ 李刚律师。 李刚律师现在还在代理这个案子吗？ 具体的其实我不太清楚。我王传亮律师是说这个案件是由李刚律师代理的， 嗯， 但是我也向这个张勇求证，他们可能还在跟律师进一步的谈。但是李刚律师自己的微博也特别的耐人寻味，他昨天晚上凌晨的时候发了一篇文章来祭奠死者，然后可是他这个微博的标题就叫做不管结果如何他都尽力了。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现在这个案件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由谁来负责的，各方的说法不一。 好，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哈，尽管三天话新闻可能我们没有这期节目可以做，但其他的媒体 会不会一直在关注下去。那不管怎么样的关注吧，都是可能提供大家的一份关心也好，你不管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吧，至少它是一个又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嗯， 所以它怎么样好好的解决，它都可以给很多人可能当做一个案例，非常典型的这么一个案例。好，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回来之后呢，请张立凡老师跟我们讲讲它背后到底是不是权力结构有了很大的问题，那要改的话应该怎么样改。三地化新闻稍后再见。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其实我们也看到李刚律师他写的这篇文章，他里面就提到说，农村征地拆迁在中国地方政府看来是个不能再好的生意，所有的生意都可能赔钱，唯独征地不会，既能升官又能发财，作为生意不会亏本更是一本万利。他也引用了一句马克思的话，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他说，利润如果达到 300% 就可以让商人去杀人，但是如果利润能够达到 3000%， 是不是就可以杀很多人？国家规定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地，但是什么叫做公共利益？那他说了，就是政府说啥是公共利益，那啥就是公共利益。政府说卖地给开发商赚钱是公共利益，那法院也就说这就是公共利益。而且很多时候政府的这种强拆的行为警察是没有办法管的，因为警察不出警有理由说我们管不了政府，然后法院也说我们也管不了政府，这个只能申请行政诉讼。而且它里面列举了很多拆迁的方式和方法，比如说第一条，砸你的饭碗，如果家里有公务人员有党员那就威胁下岗，党纪伺候。如果说亲戚是公务人员、教师、事业单位，如果不拆迁就对亲属下手，然后停水、停电、断路，让你生不如死。再就是黑社会围攻大法，什么殴打呀、恐吓呀、非法拘禁啊，就像这次里面出现的，反正警察这些事情都管不了，因为这都是政府行为。这个跟每一个在任的市级的或者县级的领导有很大的关系。的确，如果你拆好了，李刚律师也说了，你可以升官发财；拆不好，上级政府可以说这不是我们责任，这是下面的下级政府的领导干的。但是如果拆好了，你做出证据来，上级政府就说你拆得好，我们因为你这个改造的好，我们给你升官，你就可以高升。 哎呀，所以你看哈，其实全中国很多的事儿它都是在重复不断的在发生着，就是你看每一件强拆的背后，它可能背后的逻辑、政府的这种思路、老百姓的遭遇，它都可能存在着 90% 的这个相似性。 嗯， 可是似乎你都不过也听说了，就是跟政府之间他们达到了的比较好的这个协议，拿到了还比较可观的这种赔偿款。也听说呢有一些就是以赔偿这个拆迁为名也狠狠的赚了一大笔发了的，也有听说。 这种比较少，这种主要在大城市吧。 是吧， 但是像县级市或者是农村不可能，因为如果说你拿到的这笔钱你能比你现有的这个财产的价值要高，那政府他能赚到什么？他不可能就能赚到了。所以这种事情仅限于大城市。那天我去访问孔德济，他是这个孔德济博士是土地制度问题的专家，他就谈到这种合法的或者说合理的能够看到有很大经济补偿的多数都是发生在大城市，他们不敢去做这种违法的行为。然后因为这个社会关注度太高了，而且大城市的居民普遍他们更懂法，然后他们也更懂得如何去捍卫自己的这种权利。但是对于这种中小城市或是农村的人口来说，他们在政府面前往往是非常无力的， 就是越基层越乱，而且觉得天高皇帝远你也管不着我，是吧？ 对。 但是现在社交媒体时代，你很多时候你是藏不住的。那你像这次事件一出来之后，它就可以可能社会非常高的关注度，你最后想私了你都没办法私了。他们不是说了吗，死者的亲属就说镇政府找到他们说提条件我们私了吧，但是农民人家拒绝，我们要真相，我们才不要跟你们私了。 嗯， 所以有的时候还得自己硬起来，是吧？ 对， 不要那么轻易的你就臣服在对方，你是有理的， 你有理的为什么不多坚持一下，多抗争一下？ 可是这个抗争可能代价非常大，他们真的可能追求到一个事情的结果，因为我们看到无数上访的案例，无数把这个案子一级一级向上告，可能花费你的一生，要这个公平和公正，可能最后要到十年二十年以后，可是在这十年二十年之间你什么都不能做，你把所有的身心都耗费在这上面，那这种代价可能正常人也负担不起。 对，所有人都是理性人，就跟我们做爆炸的那期节目，人大的法学教授王旭说的，政府也是理性人，他也会在算计上，到底哪一种办法对我来说摆脱困难、摆脱麻烦是最快的。 嗯， 那任何一个被伤害利益的平民也会想，我到底会付上什么代价，这是不是我能承受得起的，所以中间它其实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对， 但是我记得很多年之前我们做新闻的时候，看新闻的时候还时常能够看到某一些较真儿的这些市民，你比如说我坐火车，我记得是郝劲松还是叫什么，我名字我可能会记错哈，就是他买了一盒盒饭在火车上，但是对方没给他发票，结果呢他就一直追溯到底，他就是为了一张发票。 对， 你可能觉得他是认死理儿的这么一个人，为什么要为这么一个小破事儿折腾那么久，但说我就是需要一个真相，这些本来就是我应得的。我们还看过几年前，当时我们已经开始做三体化新闻了，在湖北一个大学生，他是要求陕西的一个地方，我记得是做表述的时候，就是做一个发生了一起车祸，然后现场叫杨什么才来着，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他就是他去那个现场看情况，但是你在这么悲痛的这个场景之下居然笑得出来，最后呢这人就被查了，查之后吧就发现他还有其他的经济问题，因为主要是从他的这个手表入手，然后有一个湖北大学生他就要求公开他的这个应该也不算财产，好像是公开他的这个公司，但是对方也没有给具体的答复，但是他就会一直追下去。我觉得可能我们社会上就是缺像这些的，你看很执拗的、很较真的，甚至有一股傻劲的这些普通人。如果大家都是用非常严苛的，我完全是按程序、按规章制度办事的这么一个思维，我想政府可能他们也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把大家给糊弄过去。他们可能会以此说，哦，所有这么多双眼睛在监督着咱们，在看着咱们的，咱们可能做事情要更加的小心谨慎，符合规范，至少你不能触犯法律，对吧？ 对。 好，那这个又说到了背后的一些所谓深层次的体制的问题，可能，你看到底谁监管得了？他们为什么做任何的事情，老百姓都觉得你们是一丘之貉，没有什么独立性，警察也管不了？那是不是背后的权力结构是有问题的？我们再来听独立的历史学家，非常著名的时评家张立凡先生的分析。这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跟咱们连线了哈，来听张老师是怎么讲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个干部的问题，是整个这个体制的问题。第一，其实从这60多年的历史上来看，我们这个权力结构从来是不尊重私有财产的。就是你从这个土改啊，什么对资改造，然后到文革抄家，这一系列对公民财产的这种侵犯是经常见到，而且是一种常态。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国家意志就是一切，然后其他的这个都必须服从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做公啊，其实就是公权力了。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他们认为他们为了所谓公共利益要做的任何事情都是这个天然合理的，这是他们一个基本逻辑。所以从这个逻辑出发呢，这个只要是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当这种情况到了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因为改革开放前大家都穷，所以对于这个财产呢，私有财产只是少数人可能他们受侵犯，大家呢对于少数人受侵犯，因为平时中国人就有仇富心态，是不关心的，甚至于是还可以打土豪分田地的，还可以得到好处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就是中国人的命运在你那个打土豪分田地的那个时刻就已经决定了，就是你跟着去分别人的财产，你可能想不到就是将来有一天你自己也会遭遇这样的命运，所以这也是中国农民的悲哀啊。 这个当初他们也是积极的这个去干这些个事情，最后有很多这个事情在几十年后落到他们自己头上。那这个从这一点上来看，当然我们看啊，近年这个随着物权法的出台，好像这个保护私有财产这一点啊，也这个写进了宪法。但是呢，这个其实这个物权法的出台是因为有一部分权贵他们已经先富了，所以他们就要考虑用立法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所以这种情况就中国人都是这样，就是以邻为壑，然后对别人的权利都不关心。然后呢，这个发生这种事情啊，这个你说临沂这个地方或者是山东这个地方干部素质低，反正我查了一下民国的历史，这个临沂这个地方历来是多匪患，就是土匪特别多。 嗯，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传统，就是他们这个丛林法则盛行啊，这个传统不幸被这个现在的这个这些个当权的人他们这个给继承了。所以呢，这个还有那就是丛林法则与之相配套的，那就是政权的黑社会化。 嗯， 所以这个才造成，这根本问题不是干部的素质低，是你基层政权可能已经出了问题了啊。所以这种官官相护，而且你看这个临沂这个地区出这类的事情，这不是第一件。从这个若干年前，可能这个沂南，这也是临沂地区东石谷村，大家都知道出了一个陈光诚事件啊。这个说实在的，这个就是一个地方政权黑社会化的一个典范。 嗯 啊，动用这个上千万的资金去看一个盲人啊，去对付一个盲人，而且是采取这种非法拘禁的手段。然后这个事情我们现在这个太大，我们不说了。然后2013年8月我们看这个有一个记者，死磕记者陈宝成，为了他保护他的保护这个他们家的合法权益，然后入狱，后来当然是放了，因为这个记者他们不太惹得起。然后到2014年3月有一个321事件，这个也是出在平度，不是平邑，但是都是在这个地区。那这个也是烧，也是因为拆迁然后把人杀死了。所以现在你说2015年平邑出这个事儿奇怪吗？我觉得在这个地区，在临沂这个地区一点都不奇怪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根本的不在于干部素质，根本的在于这个政权本身，它本身它已经形成一种这么一种这个以丛林暗中有丛林法则。其实国家法律宪法在宪法在中国其实这个能起的作用非常小，更多的要么就是这种潜规则，要么就是丛林法则。所以这次这个事件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这方面的东西，潜规则和丛林法则。在这个前提之下，你还有什么真相可言吗？我觉得很难了。所以现在这个大家说可能这个对这件事情的真相你要探究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因为什么呢？所有的资讯，所有的公权力都掌握在他们同一批人手中啊，他们只要自己官官相护啊，形成一个利益的圈子，那你很难打破。而且还有就是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我觉得已经不是真相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这个政权它已经没有公信力了，就是所谓陷入这个塔西托陷阱，也就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位这个著名的这个历史学者他提出来的，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者他提出来，他就是说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的时候，无论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无论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 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是一个这个政治学的著名的定律，就是塔西佗陷阱。其实现在这个地方政府它陷入的就是这种陷阱，在这种陷阱之下，大家对你们说的任何话都不信任啊。这个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地方政权的悲哀，这个可能也是这个现在执政党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嗯，张老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这种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人一票啊。其实中国的出路，其实我觉得中国这么大，你靠一个强权想管所有的事情，靠一个大政府包办所有的事情，其实是做不到的。 嗯， 只有是分权。分权怎么分？地方自治啊，你地方老百姓按自己的意愿选出你需要的，你们信得过的官员呢，信得过的政府啊，而且你得允许竞争啊，你不能是这个一家包办呢、啊。所以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现在中国体制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竞争，也没有这个公正的选举，所以才造成这种情况，造成一批流氓无赖去把持这个乡镇政权，这种情况这个非常普遍。 嗯 啊，这个他已经从土改时候开始，就已经把原来中国的这个几千年来所形成的这一套家族主义的这种社会细胞全部置换为党细胞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一个湖南农民运动，就是所谓痞子运动的继续。 嗯 啊，那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分人，这个品质恶劣的人，或者用你的话说，这个素质不高的干部掌握了这个基层政权以后，他出这样的事情，然后造成激烈的社会冲突，那是很难避免的。当然我们最近也看到，这个我昨天还看到这个中央党校蔡霞教授一篇文章，他其实是几年前写的， 嗯， 就是说这个执政党如何避免二次革命啊。当然他也谈了很多的这个他的想法，但是现在看如果这种没有政治改革的话，恐怕在这种体制之下，就是未来这种想避免的革命就变得比较困难啊，因为我们找不到出路。我们现在看到的唯一可能有点用的例子啊，比如新加坡这次大选，这个虽然你说人民行动党李光耀他创立的这个党他受到很多的批评，但是他一直在长期执政，执政了这么多年，这个也是这个我们的执政党一直想学习的地方，而且人民的满意度还比较高。但是你注意，他是有竞选的，他是有反对党的啊，他有一个竞争对手在那儿，他就得让自己的事情做得好一些，为老百姓的服务做得好一些。为什么呢？他还是面临一个有竞争有被选下去的危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会好好的这个做事。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就缺乏这么一个竞争机制，那这个现在这种做法，我觉得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胞而已，这个这么一个拆迁然后这个烧死人的事件，但是由小见大，我们看到的其实是这个整个体制的所面临的这种困局。 嗯，张老师，你觉得就是如果说家属他们接下来还要维权的话，怎么办会比较好？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这种博弈吧，这个家属明显的处于劣势。 嗯， 就是说他们既不掌握资源，他们也没有这个其他的手段能够来对付这么一个强大的官场。现在除了像我们这个公众的舆论可以对他们有些声援之外，除非就是说现在你还是指望青天大老爷，那谁呢？那就是希望有中央啊来关注这个事儿，或者有纪检委来查一查这个临沂这个地区，查一查平度这个地区啊，或者平舆这个地区、沂南这个地区， 这上面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临沂地区啊，地级临沂，这个地区到底这个官场是什么一个情况？你把它的盖子掀开，那可能有更多的黑幕还会暴露出来。因为我们大家也看到这个平移这个事儿，也访问了很多村民，也有非常多的怨言，这个民怨沸腾，但是呢得不到解决。这么多年了，其实这个地区我觉得就是一个，我曾经在微博上，当年我有微博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临沂是个匪区，但是我们现在也没什么别的指望，你现在就是要么你就一直往上告，告到中央，告到中纪委，告到什么最高法院，也就是这一套。但这套程序是非常的艰难的，而且非常折磨人，可能会折磨你很多年。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舆论能不能起到这种监督作用。现在舆论经常被打压，然后这个监督作用，实际媒体的这种监督现在已经被削弱很多了。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发出的这些声音，到时候能不能听到？你现在指望，要指望，现在只能指望这个。如果说你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就是这个体制需要改革。 说白了哈，每个中国人在中国的生存状态，就是不管你什么阶级，农民也好，中产也好，最后灾难一来，可能都是蝼蚁。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啊，张老师也知道我们应该是最后找他连线了，他也跟我们说了一番话，我们等后来就来听。 三地化新闻这个节目的一个忠实的支持者了，所以我这么一段时间以来，我做了很多次的节目，也跟两位这个主持建立了这个，虽然我只是跟这个跟春雨见过面，但是我还没有跟樊所也见过面，我们都是基本上是在空中进行交流，而且也实际上也是在跟广大的听众交流。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个人生经历中非常愉快的一段合作，所以呢我很惋惜就是这个节目也被拆迁了啊。这个当然这个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经济上的原因啊，这个经费上的原因等等等等，但是我仍然是感到非常的惋惜。我觉得可能本来这个是一个大有前途的，真的会发展的很有声有色的这么一个好的这么一个平台，但是可惜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它不能维持下去，这点我是很遗憾。但是我想现在处在这么一个多元的信息时代，一个互联网的时代，那么其实可能还会有很多的机会，我们还可以在空中相逢。而且这个我本人本来是一个历史学者，但是既然被迫变成了半个媒体人啊，经常在一些媒体上来说话，其实这本来不应该是一个常态，我应该是一个去读书写文章的人，但是我不得不对很多事情来发表一些个评论。这个呢其实我们大家都在多元化，都在那个不断的跳出自己原来的专业范围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一种社会责任。所以我在此就是说对三地化新闻说再见的时候，对两位主持说再见的时候，我的内心还是和你们连在一起的，而且是我怎么说呢，我是含着眼泪说这样的话，希 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跟我这段时间的合作，我会永远记住你们。